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 昨天晚上肚子很不舒服，吃了东西就吐，还吐了好几次。 你这么不舒服，我陪你去看病好不好？ 不用了，我在台湾没有健康保险。 那么，我陪你去学校的健康中心，那里的医生很好，对学生也很客气。 谢谢你，我想去药局买药就好了。 你真的不去看病吗？ 我想回家休息，请你跟老师说我生病了，不能上课。 好，你自己要多小心，油的、冰的东西最好都别吃。 谢谢你的关心。 如玉下课以后， 我来看你了，现在觉得怎么样？好一点了吗？ 谢谢你。好多了，我吃了一包药以后，睡得比昨天好。 不错，你睡了几个小时的觉以后，现在脸色比早上好得多了。